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6，北京多云，15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习近平主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册记，新时代新征程。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7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后，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大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采制：央广记者侯燕、刘乐。 习近平同志主持大会，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马凯、王沪宁、刘延东、刘奇宝、许其亮、孙春兰、李建国、李元朝、汪洋、张春贤、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龙、韩正、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宋平、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贺国强、杜清林、赵红柱、杨晶等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上午9时，闭幕会开始。大会应到代表和特邀代表2354人，实到2336人，实到代表超过应到代表的半数，符合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会议首先通过了2名总监票人和36名监票人名单。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到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204名委员、17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19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3名。11时12分，习近平宣布第19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随后大会通过了关于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大会批准习近平同志代表18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充分肯定了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习近平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重要讲话。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各项议程到今天已经全部完成，在全体代表共同努力下，这次大会开成了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 习近平指出，大会通过的18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了全面部署，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 这个报告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习近平指出，大会通过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总结了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充分肯定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推动形成和巩固发展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体现了党的18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取得的成果，体现了党的19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这些年来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对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明确要求。 习近平指出，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实现了新老交替，大会还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习近平指出，我们相信这次大会做出的各项决策部署取得的各项成果，必将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全党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解放思想，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党的19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习近平同志代表18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了全面部署。大会通过的18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大会认为，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对我们党带领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大会高度评价18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党的18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5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5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大会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大会强调，围绕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我们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大会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十四条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大会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16大、17大、18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大会认为，从19大到20大是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会同意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大会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大会强调，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打造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大会强调，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大会同意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对外工作方针，强调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大会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会强调，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遵从党章，忠实履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并巩固发展，坚定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答卷。大会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紧围绕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实现根本好转，履行党章赋予的监督、执纪、问责职责，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坚强保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大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北京时间7:00。